小时钦和邱飞两人的角色提速追击小枪，可提又提得不够彻底。如此拖长的时间，终于他们两人的角色和孙翔的三人的还是拉开了一定距离。但前方的小枪到底是越追越近，非但如此，两人的角色这时甚至还发现了星星其他角色的身影。坏了！ 小时钦在看到星星其他角色出现在那个方位时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。他的推断是星星想抽离他们的人手，偷袭他们的治疗。可现在对方的位置明显表露出他们并无此意图，他们真正的意图是跑得更快、追得更紧的人。停！发觉中计，小时钦下意识的就做出了修正。 示意邱飞停止追击，而后转视角去看身后另三个角色和他们的距离。退！这个距离让萧时钦觉得挺没有安全感，于是立即操作着他的生灵灭朝后退去。邱飞的战斗格式在此时明显迟疑了一下，但是最终却还是服从了指挥的命令。但是星星的人此时都冒泡了。 哪里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们？小枪不再后退，其他几个身影也迅速清晰起来，竟然是成一个扇面，朝着生灵命和战斗格式包夹了过来。果然有埋伏啊！萧时钦此时庆幸自己反应得快，退得及时，损失应该不是很大吧？损失确实不是很大。 星星虽然压得很猛，但家世另三个角色也没被甩得不见踪影，转眼就能过来支援，所以在压上欺负了一下，一看家世就要完成会合后，星星果断地撤退了。萧时钦长出了一口气，他觉得这一次的应对还不错，却不知道此时解说、观众、其他职业选手，差不多是除他以外的所有人。 都对他们的应对感到十分惋惜。怎么就退了呢？潘林很纳闷。家世打得很犹豫啊，既然都追了，这种时候怎么又选择了退却？虽然短时间里家世是以少打多的局面，但是以他们选手和角色的强力，不用太逃避这种局面吧。稍稍坚持一下，支援就到。星星肯定也不敢攻得太放肆。 反倒是这样一位后撤，让星星毫无后顾之忧的一番抢攻啊！现在他们飞快撤退，家世方面根本没有一点攻击的延续性啊！李一博说：“今天的家世表现有点失常啊，是因为擂台赛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，还是说一直以来在挑战赛都没有遇到像星星这样难缠的对手？可不管什么原因，家世都不应该打得这么没自信啊！” 李博只是说出了问题，具体原因他还在思考。他觉得已经隐约捕捉到了什么，但具体是什么呢？萧时钦把家世当成雷霆了，到底还是微草的职业选手，此时果断地发现了家世的问题所在。这一赛季没有高水平的完整锻炼，他的调整不够彻底啊。 一遇到压力较大的情况，他下意识的应对完全是在雷霆战队时的风格。许斌说道：“要说对萧时钦，许斌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，因为他之前效力的301度战队和萧时钦所在的雷霆战队正是同一档次的中流战队，他们是非常直接的竞争对手，每次都为了季后赛末尾的那点席位死磕。” 双方互相交手的成绩会有相当大的影响，所以都会玩命研究对手。是啊，他现在率领的是家世战队啊，有孙翔这些猛人，根本没必要像他所想的那样打。要我说的话，他这里如果是让孙翔的叶知秋冲最前，没准一个人就冲算星星的伏击了。刘晓别说，大家说归说。 比赛却完全没有依照他们所想的发展。不过此时的萧时钦也多少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了。这归功于赶上来的后三人中，牧师选手张嘉兴和他的交流。 我们打的是不是太被动了？我觉得可以更积极一些啊。 张嘉兴表达着他的看法。比赛的指挥是一个人，但其他选手当然也是有权力出谋划策的。此时的嘉士首发阵容中，只有张嘉兴一人是嘉士战队一直以来的一线主力，治疗又恰巧是一个需要观察大局的角色，所以他敏锐地发现了嘉士今天的节奏非常不对头。萧时钦被他这一句话说得如梦初醒，顿时意识到之前自己的指挥是把嘉士当雷霆了。其实这一整个赛季他都在不住地告诫自己要转变角色，想不到关键比赛的时候还是无法娴熟地担任好新角色。在雷霆所磨练出来的战术惯性对萧时钦而言太根深蒂固了，他需要时间去，需要比赛去剔除，而这一整年时间有了，比赛却没有，挑战赛水准那根本不够看。 说得对，我们需要多积极一些。 萧时钦可不是一个发现有问题却还要为了面子死撑的人，要面子，事实上这也是更多存在于豪门战风中的风气，中小战队选手大多没有这种毛病，哪怕是全明星级别的大神。意识到了问题，萧时钦飞快做出调整。一叶知秋，嘉士战队的王牌终于被推向了阵型的尖端，他和战斗格式一起高速开始了追击，而萧时钦的生灵灭居中策应，萧剑的拳法家一个人负责保护团队治疗。 看来嘉士已经发现了问题，很快做出了调整。 李博很开心地说着，他倒不是为嘉士感到高兴，而是因为嘉士最终的调整果然就是之前他觉得最为恰当的走位方式，今天解说中难得展现了一下他李指导的水平，这让李一博相当得意。孙翔的一叶知秋和邱飞的战斗格式这一次可就丝毫不留力了，全力冲杀，移动飞快，很快刚刚撤离的星星战队的角色就出现在了他们两个的视野内。君莫笑，率先被追到的竟然正好是叶修，在擂台赛中先后将邱飞和孙翔击败的人，而现在双方在团队赛里相遇。 豪龙破军， 一叶知秋战斗格式，嘉士战队的两个战斗法师此时突然一起使用了这一大招，两个角色的身影疾驰出去，看似一起，但在冲出后却瞬间拉出了一个身位，这不是一时兴起，明显是有过训练的双战斗法师配合，而现在他们联手挑战的正是战斗法师这一职业的巅峰缔造者。 轰轰轰， 君莫笑甩开千机伞，伞尖喷出的火舌中三发炮弹甩出，赠给了向他挑战的二人，这种攻击完全无法阻止豪龙破军的冲势，但是君莫笑却借着这一反坦克炮的后坐力倒飞了许多，跟着千机伞撑向头顶，机械旋翼打开直飞上空，刚刚离开脚下位置的一瞬，孙翔的叶知秋已经狂冲而至，看到君莫笑飞起，他也连忙操作调整了一下确切的指向，但到底还是来不及了。叶知秋急速抹过冲了个空，稍慢一步的战斗格式自然也是差不多的下场，不过连续两个豪龙破军从脚底下闪过，半空中的君莫笑都被这强势冲刺带起的气流吹得摇摇摆摆，叶知秋和战斗格式的冲击力可见一斑。结果就在空中如此摇曳着，君莫笑却一边收起了机械旋翼，噌一声太刀出鞘，空中斜着身子就是一记拔刀斩，直朝地上刚刚收了大招的两个角色劈了去。豪龙破军收招极快，是没有任何僵直的，孙翔和邱飞两人反应都是极快，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一左一右跳开，就见拔刀斩的剑气在二人当中一闪而过， 银光落阵， 君莫笑跟着又是这一技能，直朝着二人当中的位置落去。荧光落刃小小的范围攻击，恰如其分的可以波及到二人，只是这个波及已是相当勉强，两个角色略略一退就已经避在攻击范围外。跟着两杆战矛亮起，交叉出一个角度，一起朝着荡中的君莫笑穿来。滑铲，君莫笑荧光落地后根本没有任何停留，直接就是一个滑铲溜了出去。这是跨职业系的技能搭配使用，正是散人最大的特点。假使在意识到要面对叶修的散人后，也对这一职业有过专项的训练，对于散人模式的技能表，假使战队的选手已经都不陌生，他们完全是把这个当作第25职业来理解的。但是他们虽然熟悉了散人的技能体系，但是这些技能叶修会如何运用，那即便是最熟悉叶修的家世战队也完全无法预料。叶修在家世主要贡献的可就是他战斗法师的功力，放在散人身上仅仅是他战力的1/24。叶修这一职业更换让家世对他的熟悉变得如此渺小。荧光落刃之后滑铲，孙翔和邱飞的反应都已算极快了，但终究还是迟了半拍，两个角色压下的战矛最终都没能把君莫笑给压住。滑铲溜开的君莫笑背身就甩了一枚手雷过来，叶知秋和邱飞再次一左一右跳开，爆炸的火光闪在了两个角色当间。叶知秋和战斗格式转身就要再追，结果两步上前就见一片紫雾升腾而起，居然是踩中了一个毒云陷阱。这陷阱君莫笑何时丢下的，两人根本毫无察觉。现场此时已经完全沸腾了，原本大家都以为叶修的君莫笑会飞快地找机会摆脱离开，可是此时看来这家伙赫然是在进行一挑二啊。但是从上帝视角上，观众们更加知道此时星星战队的其他角色是真的抄向家世后身，是要偷袭他们的墓室了。